在这里真的是一项特权，不只是因为我是从外地来的，而是因为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没人说，没有人死过，我们怎么知道？所以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全因为是圣经的关系，我们都受上帝的话语教导，圣经告诉我们关于死者的情况。那么今天的这个演讲呢，只是希望可以跟大家，那么一起来看看经文，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认识这件事。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件肯定的事，就是生命呢是上帝创造的。那么现在呢，我想请大家一起呢来看看一节经文。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要我们死去的吗？我们来看看传道书的3:11。传道书的第3:11呢，好，我们便可以看到上帝造人本来是要人活下去的，而不是要我们死去的。你看看11说，上帝所做的一切各自在适当的时候显得美好，他把永恒的意志放在世人心里，这样上帝自始至终的作为人永远也探索不尽。你有留意到吗？上帝把什么放在世人心里？永恒的意思，这只是一段片语。上帝怎么样把一段片语放在人的心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正常的人，我们都很渴望活下去，这一点呢，就证明上帝把人创造成可以永远活下去。好，这个是上帝的原来的本意啊。那么在今天，人为什么会衰老会死亡？很多人都大感困惑，包括科学家也如此。那我们会来看看，既然人迟早会死，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有家里都有祖先死去，那我们都会很关注有关人死后的情况，那么到底是怎么样，这是很自然的。那今天有几个问题呢，有待解决，有待解答。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就是死亡是怎么回事，所以圣经会回答。第二，人类怎么会死？那么第三，人死后有灵魂离开躯体继续活下去吗？第四，死人有希望活过来吗？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很想知道的，对不对？那我们先来谈谈第一个，死亡是怎么回事。那谈到华文的词汇方面真的是很丰富的，人怎么死呢，形容方面真的是很大很丰富的词汇。那皇帝怎么样死，他的称呼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字体报章上报说一个人他是病死，我们知道是生病了。罪亡，我们知道是从高处跌下来。溺毙，我们知道是在水里，对不对？所以很多很丰富，正所谓啊，一样生百样死。那我们来看看医学界又怎么样谈到死亡。那医学界呢，对于死亡呢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人的心肺功能停止就称为临床死亡。那如果心和肺呢及时能够恢复功能的话，这个病人呢就能够救活。是的，人体内主要的器官，它的细胞如果死去的话呢，就称为生物学上的死亡。体内细胞失去生命力，死人就不能救活了。所以这个就是医学界对这个死亡的看法。所以心肺功能失去，还有就关于细胞，这个主要的器官的细胞死去。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死亡就是生命的相反。圣经又怎么说？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清楚地描述死人的情况是毫无知觉的。我们请大家打开传道书的9:5-6。传道书的第9:5-6的经文说， 活人知道自己必死，死人却毫无知觉，再也没有酬劳，因为他们都无人纪念，被人遗忘，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都已经消失了。人在天日之下所做的一切事，从此都与他无干了。那我们现实上所看到的情况，是否跟以上的经文所描述的吻合呢？真的，活着的人死了，就是说死了之后呢，他就好像睡觉一样，那么死去的人就什么都不能够做了。那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家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一旦他死去的时候，他从此再也帮不上忙了。这一点就让我们看得出，使得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死者的情况。好，了解了死亡是怎么回事，就是好像归回不存在啊，睡觉一样。那我们现在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人类怎么会衰老死亡。那刚才我们看的一节经文在传道书的三章十一节说，上帝把我们创造成，就是要把永恒的意志放在我们的心里，意思是说他要我们继续活下去。而现实上也证实了，每一个正常的人我们都想要活下去。那么在另一方面，他又不让我们活下去，这就好像有冲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来探讨人为什么会衰老死亡。那么到今天距离到现在几千年了，人都在探索这个问题，回答的答案呢各有不同。那么科学家虽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事，但是谈到关于生命怎么来，它的起因以及什么目的，在这方面就没办法解释了。那圣经就可以让我们明白了有关上帝为什么创造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人放在哪里，所以到底伊甸园在哪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在地球上。那么上帝创造第一对男女，所以他把这个男女呢创造的完美无瑕。那我们看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五节、十六以及十七节这三节经文呢，可以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告诉这第一个人亚当。然后从这段话的描述呢，我们可以知道他并不打算要他死去，以及也给他的一些吩咐。那么只要这第一个人亚当他听话的话，那么他原本是可以继续活下去的。好，请你打开创世纪的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上帝把所造的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料理园子。耶和华上帝又吩咐他说，园子里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吃到满足，只是便是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了，当天你就一定死。好，那你从这两节经文里，这三节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一个人亚当，那么如果他听话的话呢，他是可以继续的活下去的。这也跟刚才所看的经文是吻合，上帝把永恒的意志放在世人的心里，也就是他要我们活下来。就是第一个人亚当，他原本可以继续的活下去，关键就在于他必须要顺服上帝的这项安排。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活下去。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尤其在创世纪的三章一到六节的经文，让我们读到了有关亚当、夏娃被一条蛇所欺骗，蛇所说的话就跟亚当所知道的是相反的。所以上正如刚才所经文所说的，上帝说只是辨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了当天你就一定死，可是蛇却说不一定死，所以相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蛇是不会讲话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启示录的十二章九节呢，圣经就帮助我们辨识出这个蛇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看看 启示录的十二章九节好吗？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九节，于是大龙被甩了下去，大龙就是最初的蛇，叫做魔鬼，又叫撒旦，迷惑了普天下的人。他被摔在地上，他的天使也跟他一起被摔下去了。是的，如果你打开创世纪的三章一到六节，你看看这一段对话，一段记载呢，有关这个蛇，那么跟这个女人亚当夏娃，那么后来亚当也听从了他的妻子，那么结果他们就吃了那个禁果。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第一个人类第一对男女呢，那么他们所采取的行径被骗了，那他被这一条蛇，就是魔鬼撒旦所骗了。那么有什么结果呢？那么于是呢，他们就成为罪人了，因为他们在耶和华眼中达不到标准，对不对？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他们就成为罪人。那么结果他们就失去了永生的希望，他们就开始衰老以及死亡。不单单只是他们自己这样，因为他们是在犯了罪之后才繁衍后代，那么结果呢，他就把这个罪呢也遗传了给他的后代。所以这也就为什么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让我们明白了人类怎么会衰老死亡。那我们请看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段真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为什么世人想活，但是我们却看到到了某一个年龄就会开始走向衰老死去，因为这节经文说，所以罪通过一个人进了世间，死又通过罪而来，于是死就传给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不错，以上的经文就帮助了我们明白了人类怎么会衰老死亡，因为我们遗传到了这个罪。好，了解了人死后到底他的所谓的是怎么一回事，以及人类怎么会死亡，现在我们来看看人死后有灵魂离开躯体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世人都被这个魔鬼撒旦所迷惑了。那在伊甸园里，有关他所说的话是跟上帝所吩咐是相反的。上帝告诉亚当说，你吃了你当天就死亡，但是魔鬼撒旦却说你不会死。所以今天我们却看到很多的所谓的正统宗教，事实上你所听到的一些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即使人死了可能还在某个地方还活着，就他们相信人死后有所谓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但是圣经有这样的观点吗？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看，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给亚当什么，以及他警告亚当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亚当说你死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对不对？所以公平的上帝他没有告诉亚当，也就是说没有这回事了，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看，在圣经的希伯来语的原文到底有关这个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大家打开到创世纪的二章七节，然后彼得前书的三章二十节，那么这两节经文呢都有关系，因为是指向人。好，是用什么原文，是用什么字词呢？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所说的这个人，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活人。来，你有看到这里有一些脚注一些解释。不错，上帝的主旨呢帮助我们明白有关在他的原文里希伯来文里呢，那么这个字这个活着的人是指向活着的尼法西。那么他也跟这个希腊语，希腊语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看这个彼得前书的三章二十节呢。好， 在这个经文里呢，它是用另外一个字词，是叫做普叙克。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呢，这个彼得前书的三章二十节。好，三章的二十节说，从前挪亚建造方舟，上帝耐心等候的等待的时候，这些灵体悖逆上帝。当时进方舟从水里获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人。那么在原文里呢，希腊文里呢，它是用八个人，就是这个所谓的八个普叙克，对不对？好，在希腊语跟希伯来语里呢，它的意思呢，就是指向这个活着的人。那么有关这个普叙克，在圣经里呢，也有其他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出这个普叙克呢，也可以指向动物，那么是会死灭亡的。所以这个普叙克呢，是会死的，是能死灭，能灭的。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原文，让我们明白。我们一起来可以看看一节经文，在雅各书的五章二十节。雅各书的五章二十节的经文，他们就该知道，帮助罪人回头离开错路，就能救他不致灭亡，又能遮盖许多罪。好，这节经文也跟刚才彼得前书所说的经文是类似的，因为在原文的希腊语里呢，所用的这个字词，因此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到吗？这个普叙克是会灭亡。那么如果我们帮助他能够回头离开错路，他就能救他不致灭，不致死亡。所以因此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出，所以原文的意思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么今天我们却看到一般的基督教会呢，都会从希腊的哲学里呢，就接受了有关灵魂不死的主张。而这种主张呢，所以我们看到也影响深远，所以很多的宗教都有相信啊，人死后还在某个地方还活着。可是今天我们大家都亲眼看得到的，就是圣经所说的死者是毫无所知。那么一旦他死去，他再也不能够给他的家人帮助了。诗篇的146篇的第四节呢，再一次的证实了这样的看法。我们请大家看看诗篇的146篇的第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作证。好，他说，人一断气就归回地土，他的思想当天就消灭。对了，所以他并不是好像这些所谓的宗教所说的，所以以为他即使在地上死了，可是还在某个地方还活着。不，圣经的观点没有这样子说。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却看到世人所谓的这些宗教都有这样的说呢？所以不要忘记了，在创世纪的三章一至六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他被什么所骗呢？是的，魔鬼撒旦的，他怎么样迷惑人呢？他要人相信什么呢？他要人相信的就是跟耶和华上帝所说的是相反的。耶和华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当天你就死，但是他们却说不死，反而好像可以到某一个地方去生活得更好。所以好像一般的宗教，他们都在安抚他们的信徒，要他们追求死后到遥远的地方去，天堂、极乐世界、成佛、成仙等等。但是如果人的最终依归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倒不是要感谢亚当犯罪，对不对？他就好像说起来很不合理，所以很清楚可以让我们知道，这跟上帝的观点是不一致的。所以人死后就好像我们大家看得到，就是他再也不能够做什么了。那么即使是这样，那我们来看看这些死去的人还有希望吗？那我们在今天我们努力的侍奉上帝，那我们死去的时候就归回正果，那我们有什么希望呢？在基督教信仰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死人有一个可靠的希望，那就是复活。那在希腊语里呢， 这个复活的意思呢，它叫做亚纳斯阿纳斯塔西斯，意思是不是这个死者能够站再次的站起来。是的，复活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有时候可能有些人觉得，哎呀，很难相信死去的人有些尸体都烧掉都没有了，怎么能够复活过来呢？那我们只是在怀疑上帝的能力罢了。那我们知道今天的人也能够把生前的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呢，他的一些小说法，他的小说的、都记录下来，所以对上帝来说这不是一件难事。所以耶和华的智慧呢是深不可测，他的记忆完美无缺，所以因此他能够使死人复活过来。那上帝呢会把他生前的一些特质特别的他的品格赋予、归给他，所以就是成为一个活着的人。在圣经里呢也有一些记载，耶稣基督本身也复活过人，他本身也被上帝复活过来。圣经一共有九个记载死者复活过来，但是这些人都死去了。 在当时我们看到耶稣他把这些人复活过来，以及他施行的这个能力呢，他让世人知道他的能力是上帝赐予他的。那他把这些死去的人复活过来，他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人知道耶和华上帝有这个能力施行复活。那我们也可以肯定，在将来在上帝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死者能够被复活过来。那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谓每个人都要蒙主恩召到天上去，虽然圣经里有一段话有记载，所以有些人会被召到天上去，但是这不是所有的死去的人，而是这些是忠心跟从耶稣的人，是蒙耶和华上帝所拣选。那他们被召到天上去呢，是做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一节经文，在启示录的五章第九和第十节。启示录的第五章九和十节，好，这节经文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取书卷，配掘开书卷的印，因为你曾被宰杀，用自己的血从各部族、语言、民族、国族中买了人来归于上帝，让他们组成王国，担任祭司，归于我们的上帝，他们将要做王，统治大地。是的，这些被蒙召的人呢，在他们好像在比喻上来说，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买来的，从世界各地啊，所以他们会到天上去，会跟耶稣基督一起做什么呢？做王。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将统治大地。是的，圣经里告诉了我们，这些蒙召到天上去的不是所有死去的人，不是，而是只有一小部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个数目字，只有144,000人。那他们到天上去就是协助耶稣基督统治大地。那么既然有了王国，当然就要有臣民，不错。所以在地上顺服上帝的人类呢，我们会永远在地上安居，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原来的旨意。所以就是在亚当夏娃反叛了他之后呢，所以上帝另外做出了安排，他设立了这个王国政府，会实现他原来的旨意。所以他原来的旨意呢，就是要让地球住满一群公义的人。是的，我们有这个机会，可能在我们现今，我们可能不需要通过死亡，我们就能够进入上帝的新世界。那么今天可能、我们可能有些已经、会年纪长大了，很老了，在我们可能会衰老和死亡，但我们深信只要我们忠心，所以上帝会通过复活让我们进入上帝的新世界。所以我们能够以身体这个人的肉身在地上永远快乐地活下去。所以上帝既然把我们创造的有想活下去的愿望，人所需要的一切地上都有，所以上帝一定会满足人的心愿。就好像父亲有能力，当然会满足他的孩子，对不对？所以我们深信上帝一定会这样做。所以既然我们在今天可以来、稍微整理一下我们所看的经文， 所以我们从传道书的三章十一节看到耶和华把永恒的意思放在世人的心里，我们明白什么意思。创世纪的二章十六十七节以及包括十五节，我们看到上帝明明的吩咐第一个人亚当，所以我们知道只要亚当顺从，他就可以继续活下去。所以这正如刚才的经文所说的，他要我们活下去。那么九章传道书五和六节让我们知道死者的情况，人死去之后并没有一个能够离开身体而独自存在的东西，所以不是，所以上帝所说的正好像他告诉亚当，你吃了这子必定死，因为并没有所谓的他死后还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上帝也没有说你死后我会怎么样待你，也就是说没有这回事。那么在今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真理，真理很简单，也并没有让我们感到很混乱，很清晰的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原定旨意。所以这样的一套知识，这样一个信仰，所以只要我们在今天好好的研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培养起我们坚强的信心，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帮助人，尤其还可以帮助我们家里的人，对吗？能够让我们对于死者我们不至于很惧怕，对于我们可能将要进入的这个来临或坟墓我们也不会害怕，对不对？所以我们最重要还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坦然的面对有关家人去世这个重大的问题。这个是世人没有办法帮助他的家人，那么即使他非常富有，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让他的孩子们面对有关他不在的时候。所以圣经的这样的一套知识呢，这样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也能够协助我们的家人，让他们能够面对生离死别的事。所以因为他们能够借着跟上帝培养亲密的关系，能够了解耶和华上帝所要做的事，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怀有就是在地上享永生的这个希望而活着。那么即使在今天可能我们面对衰老死亡，经历过病痛，所以我们也还有这样的一个希望，也知道这个是暂时的，所以我们有进入新世界的希望。所以我们能够以这个肉身能够快乐的在地上里永远活下去。所以死者的情况，所以我们虽然不需要经历死亡，但是上帝的话语清楚告诉我们，所以只要我们肯定圣经是上帝所写下的，我们就能够培养起这样的信心来。所以这也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可以继续研读上帝的话语，能够获得他的奖赏。谢谢。 谢谢林弟兄的演讲。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上受杂技研究班那么请主持人聚会弟兄。 好，我们欢迎弟兄姐妹的朋友们继续留下来参与今天的研读杂志。那么作为这个节目的开始，我们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唱王国诗歌110首。王国诗歌110首，上帝的奇妙作为。 上帝，你对我了解关怀，躺下起来，你都清楚知道，亲身擦我一切思想和意念，我的道路言行举止你全晓得。白的手造你一一看见，如何成长你都完全知晓，身体成形细节都记在车上，众生受造奇妙大能配受彰显，上帝知识知多么高深广博，你的作为奇妙超乎想象，总是我身处黑暗感到惊慌，圣灵也必是我的造力量，上帝我往哪里躲避你，就算我已躲在大海深处，藏在坟墓或升到高天之上，你也能仔细检查爱护和照顾。好，谢谢大家。那么我们今天会来到第二篇文章，取自《生命记》32:3-4的经文，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他是信实的上帝，大公无私。所以，连贯跟上个星期接下来的资料，就是来到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怎样学习耶和华的真理感。所以问题，所以主题是，你有跟耶和华一样的正义感吗？所以我们会探讨其中的两个圣经的经历。那么从这两个记载里面，我们会去探讨耶和华上帝怎样表现出他的正义感，还有我们要培养 这种正义感就需要具备什么特质。所以我们会专注在这两个问题之上。那有谁想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去探讨的一个人物是谁？我们请姚姐妹。